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5+1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咁呢度就俾张即系相啦，就即系大家可以睇睇啦，就系、是。即係睇到當其時，因為呢個牽涉埋一樣嘢，就係咧當其時嗰個反戰活動啊。 係 就因為咧件事唔係咁簡單，就話哦佢哋即係寫咗啲好文啊，而係話因為咧成件事咧喺美國嘅60年代發生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即係非常之大型嘅社會運動。 係 咁呢班人咧就參與其中嘅。咁大家睇到呢個照片啦，就係Allen Ginsberg 啦。即係加上年青嘅時候嘅 Bob Dylan 同埋另外係詩人咧，就是、Michael McClure 啦。咁呢張相亦都係十分之經典嘅嚇。咁、呢個係佢哋喺嗰個出席一啲嘅社會運動嘅時候咧，係影低落嚟 啊。 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嗰啲就唔單止係純粹喺嗰個電影入邊或者文學入邊，而係話你要結合埋成個嘅，即係嗰個美國嘅社會嘅。嘅一個 美國文化嘅 一個 前後嘅成長路啊， 一個大嘅轉變啊，嚇！譬如好簡單，譬如近排阿馬丁史高西斯拍嘅《The Irishman》， 嗯哼， 亦都即係涉及到呢一個問題啦。 嗯， 譬如話佢亦好奇怪喎，呢、這個唔係淨係 Oliver Stone 嘅專利嚟喎，即係拍翻呢個金乃迪嘅《遇色案》，馬丁史高西斯都搞搞喎嚇，都內試一試喎嚇。 係佢即係我諗好多時都係一啲導演咧，佢去到某一個階段咧，佢喺度揾翻自己。喂，我即係我嗰個叫拍電影嘅意義嗰陣咧，咁始終要有啲咧，我心中咧裡面咧，即係拍以前咧，即係冇條件拍。啊，而家你有一個叫做可以提出到，而且或者會整咗出嚟嗰時。咁佢咧就會拍咁 啊， 多咗嘅。而家你會麥田小西斯啊嗰啲咧，咁佢都係諗住要有一啲依啲係啲心願嚟嘅嗰個。 嗱，咁介紹呢張相啦。嗱，你頭先我哋就啱啱個 cut 咗個位置又睇唔到啦。咁喺另外咧，而家喺呢個即係我 cursor 圈住呢個咧，就 Robinson 啦，即係 The Band 其中一個成員嚟啦。咁你睇到就係好人齊嘅。咁呢幅相咧就係佢哋兩個 Bob Dylan 同埋 Allen Ginsberg 就去咗呢個 Jack Curry 嗰個墓嗰度。呢啲都係全部係歷史嚟㗎啦， 喺度哀悼一下咁。 都唔係啊，唔係哀悼嘅，唔好哀唔哀悼㗎啦。佢哋睇到化㗎呢啲嘢，因為實際上非常之無常啊。好啦，咁我哋即係有機會，我哋先再介紹呢位詩人咧，因為即係我唔知啲朋友啲聽眾咧，即係去會唔會喜歡呢類嘅題材？其實我自己有想寫嘅。但咧，我有感於就係、是，即係寫完呢啲嘢，大家都一嚿揾，我就覺得即係無謂去浪費啲筆墨啦嚇。 咁，但係的而且確，我覺得係而家年青嘅嗰啲電影人咧，其實香港都係，你會發覺咧，即係開始對自己嘅嗰、那個語言啊或者文字咧。嘅嗰個關注係多咗嘅。 咁呢個狂舞派三已經文字關注㗎啦。 一開場 嗰個就係 rap 係咪？一開場就係、是、 點樣捉個字眼？ 要我捉啊，揾個康熙字典係咪？咁呢個證明就頭先幾度講嘢係好啱嘅，就係、是、其實電影咧，雖然係一個影像啦，但係咧入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元素，亦都係 即係入邊你嘅文字啊，係係有一個去到一個咩嘅水平啦。 咁而且喺嗰個文字裡面嗰度咧，就去到譬如你講翻依個詩人佢嗰個朗讀嘅嗰啲詩咧，好似係一種叫做係家書咁樣嘅。嗱，佢令到嗰部電影咧裡面咧就係多咗一個層次出嚟。咁啊，依個咧咁我都其實一直咧即係都如果話選喺電影裡面出現嘅個詩句咧。里面嗰度咧就有一啲又變成個經典嘅，咁啊其中咧有一個咧咁我成日都提嘅，即係亦都好多電影都有用嘅，就係嗰個同中國有關嘅咧、嗯。啊，我又揾翻佢出嚟啊、嗯，就係嗰個英國嘅嗰、那個有一個詩人。 哦，呢、這個 Coleridge 係佢講嗰個夢啊，你又即係講翻俾大家聽啊。呢、這個係經一個我覺得電影文化裡面有一個經典嘅一個夢詩句，成、 嗯、 日出過好多次嘅。 咁咧就呢個咧我可以咁介紹啦，就喺呢個元朝嘅時候咧，就傳説咧就係呢、這個馬可波羅就去過見啊弗比利，咁弗比利咧就有一個好靚嘅皇宮咁嘅 講 啊， 嗰、那個叫 上都，咁、上都就真名嚟噶啦，呢、這個唔使，但係問題就上都喺邊度咧咁樣。咁咧就呢啲呢個消息咧傳到去歐洲啦，咁啊好多人就好哇好多憧憬啦，又入邊又 東方傳奇啊， 東方傳奇咧有靚女啦，又即係好多金銀珠寶啦，或者咁、總之就好 happy 嘅，咁亦都好有異國情調。咁所以咧就喺英國入邊咧有個浪漫派詩人就是、Coleridge，Samuel Coleridge， 佢就食鴉片嘅，咁佢話佢自己咧就喺一日咧食鴉片嘅時候發夢，就夢入邊有一首詩。咁咧，個夢一醒嗰時候咧，佢就記得，就想寫落嚟， 但唔係全部。 咁寫寫下咧，又有一日揾佢傾偈，就講其他嘢。咁佢就即係應酬嗰啲人。咁佢應酬呢樣翻嚟就唔記得曬有嗰扎嘢。 嗰段有真真慘啊！而家咩？ 唔係，佢都冇乜點樣嘅，即係呢啲係緣分問題啦。咁佢第一句咧就係 Insanity to the Cruel Clan， a slightly。Pleasure Dome Decree、就是咧，佢講嘅就係 Pleasure Dome 呢個字就佢用咗出嚟，就係一個享樂嘅室。咁呢個就係即係佢而家呢個翻譯就係灰雲嘅皇城落雨邦咯。上都坐著忽必烈汗嚇。咁呢個係英文咧詩入邊其中一句，即係細路仔由細路仔到大人都識念嘅啦。 經典名句 係啊。咁我側邊嗰一即係你突然間問咧，我其實我有本書係專講即 係 呢件事嘅，咁啊成600多頁嘅，咁入邊亦都牽涉到咧，就係一個好傳奇咧，就係收尾有一個應該係美國嘅海軍嘅情報人員啊，佢咧就落回咗中國，咁咧就因為佢嗰個智慧咧，佢就專係佢學過中文啊，佢專睇中文書嘅，咁咧就佢就同另外一個人。呢、這個有錢仔嚟嘅，就特登走咗去喺東北嗰度，喺吉林嗰邊就遊歷。佢咧同埋呢個另外呢個人咧，就話喺吉林入邊，佢哋見到一個地方咧，佢哋覺得就係呢首詩啊，唔係嗰個真正形容嗰個地方嚟嘅。咁佢所以佢哋話咧。呢、這、一個即係嗰個具體地方咧，就喺吉林嗰度嚟嘅。咁入邊好多考據噶，因為佢呢、這個佢唔係就咁即係真係食鴉片之後發夢想，佢係睇好多書又即係好多書講咗喺當其時嘅元朝嘅時候咧，佢發夢嘅時候將好多影像咧就攝錄埋一齊咯。係咁啊，好可惜啦，因為你係突然間霎時問起我啦，咁其實我對呢首詩我好熟嘅，係 啊，所以 我個典故我都好熟嘅。咁有機會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有電影涉及到，我就即係講曬成個故仔出嚟。 有㗎，你最少即係。詹士金馬倫佢監製嘅嗰個就係講喺嗰個洞穴裡面嘅一個印尼洞穴嗰個災難戲啊，咁樣就係都係提及呢一首 嗰、那個嗰、那個係咩嘛？巴布亞新幾內亞嘛，就係佢哋入咗去嗰、那個跳傘入咗一個好深嘅洞。 嚇！呢個真唔真事？ 真唔真事咯？咁佢就提起呢首詩咯。 咁、 我哋剩翻少少時間要講，因為即係實際上我哋唔可以淨係講啲舊戲，我哋講新戲噶嘛。咁你睇咗咩新戲啊？ 如果啱啱呢兩個禮拜咧，裡面咧計起上嚟咧，就係、是、神奇女俠又睇啦。嗰、那個狂舞派我哋即係上一次講咗啦嚇，咁啊《靈魂奇遇記》都睇咗，林超賢嗰個緊急 救援就睇咗，仲有嗰個唐人街探案嘅第三集個又都睇咗。 咁呢部戲好似喺中國入邊嗰個票房相當之強勁。 係話佢開畫第一日就已經變咗係國際裡面咧，即係佢叫首日咧，即係攞到咁多票房咧，佢就係 number one 啦。佢勁過復仇者嘅。 而家國際上計唔計中國嘅票房咧？ 唔計啊，因為佢點解唔計咧？你就算擺依條數出嚟咧，大家即係第二句問嘅啫。喂，咁你喂清清楚楚，俾我即係我哋計翻條數，即係引證下啦。咁啊冇第二步嘅，成日都係啊，戰狼都係咁樣樣啦。係啊，其實好簡單啫嘛。如果你真係攞到咁嘅票房咧，你條數揾到出嚟嘅嚇，咁樣嘅，咁樣就呢幾部咧就都睇咗啦。咁你做一個咩海邊的異邦人啦 ，BL 嘅動畫嚟噶啦。咁樣就咁啊！睇完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我有啲擔心嘅，因為開畫呢兩個禮拜嗰度咧，唔知係我唔知係我嘅嗰個改變咧，定係敏感咗，有啲係嗰種隱憂係好強，我覺得係死啦！而家呢兩個禮拜咧， 啲觀眾唔翻嚟咧。 啊！呢個都係一個關鍵嚟嘅，同埋你會睇到個觀眾嗰時嗰度睇咧，真係有啲一家大細咧，即係大家一齊去睇嗰度咧。但係嗰個情況嗰個氣氛咧，你會睇到咧，唔係好妥當嘅，因為大家都唔覺得係一種娛樂嚟嘅，因為佢想去娛樂嘅，但係佢入到去嗰時候咧，佢好似有一種好怪嘅嗰個氣氛咧，咁個現場嗰個感受嚟，因為我自己我都有嗰種感受出嚟咧，突然覺得。喺裏面有啲嘢係變咗喎，咁啊呢個我覺得有啲傷感嘅， 咁個問題就係因為咧個戲種本身咧就唔係同嗰個時勢，即係同嗰個節日唔係好夾啦。咁嗱，我哋即係已經係去到喺二月打後下旬先至開翻啦。 即係初七嗰時 候，咁你話賀歲，其實又唔係叫認真賀歲。你話係咩咧？咁大家又唔係好知。咁同另外一樣 嘢，唔掉啊個位係。 嗰、那個社會氣氛又唔係叫開心，係咪？咁你即係究竟拍咩嘢咧？咁所以其實就係簡即係坦白啲講，就叫亂點鴛鴦譜嘅。咁咧，但系頭先你遺漏咗一部喎，就係、是、台灣嗰部係攞 消失的情人節。 係啊， 咁啊都係未有機會睇，會睇。其實基本上咧，呢兩個禮拜嘅戲咧，咁我都打算咧係都睇曬佢嘅嚇。咁就最主要咧，即係要睇嗰時候咧，即係第一嗰個會喺個都會有個編排嘅，因為我個人嚟講咁，我新年流流嘅，即係之前咧，即係譬如陰風陣陣，過年啊，點都會睇，但真係唔可以叫過年嘅時期， 啱啱假期年初一睇， 咁啊，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咧，咁我咧就即係尋日嗰個好關鍵嘅位嚟嘅，一係人日打後，一係咧就叫元宵打後咧，就有啲嘢咧就百無禁忌嘅啦。咁啊，因為年頭嘅我睇嘢咧，即係有一個都有個叫做迷信啦，迷信都係睇啲正戲咧，好 啲嘅，心心嘅戲啦，即係唔好睇又係啲嘢。 總之佢開畫嗰陣時候咧，咁我同你都有睇咧嗰部狂舞派咧，咁我話 buy 嘅，因為我覺得佢唔係話好勁嘅一部戲，即係咁啊，第時可以都細節講翻佢啊，譬如佢嗰啲散啊，或者有啲乜嘢唔好嘅嗰地方，都可以講。但係我諗各位觀眾朋友咧，你 back up 呢部戲啦，因為。嗰部戲咧，同上一年嘅嗰、那個，譬如夜香鴛鴦深水埗咧，都有樣嘢咧，你會睇到咧，係有種我哋嘅年青嘅嗰個電人咧，佢突然之間佢揾到一樣嘢出嚟，即係話主流我未必去得到。咁你黃秋平咧就更加佢覺得我已經入到主流啦，因為佢上一次得啊嘛，同埋佢計埋魔術嚟噶，佢唔係叫細啊嘛。但係佢跟住咧，佢拍呢部戲咧，你會睇到佢好有意思咧，即係佢想即係同翻年青嘅嗰、那個導演溝通啊，即係講俾你聽，喂，所謂年青咧，就係、是、你有啲自己嘢喺度嘅，縱使嗰個唔係咁主流。但系你輸得起，咁呢個咧，你咁講翻咧，我因為我即係你話提你啱啱呢個詩人去過身嗰時候咧，咁我都即刻抄翻啲料咧，就揾翻佢一句咧説話咧，嗰句咧咁，我覺得咧就俾大家睇咧就係記得最後佢話知識分子最大嘅貢獻係乜嘢咧？你一直保持意義啊，縱使咧啲人唔啱聽，唔中意你咩嘅。 你心里面嘅有啲乜嘢嘢，你有咩睇法？放胆去啊！因为点解？因为你系年青，呢、這个最紧要嘅。嗰、那个咁，我觉得即系而家个睇而讲，我话点解有啲隐忧咧？就系话有唔少嘅戏咧，其实包括咧，我谂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咦？点解你会唔中意睇《灵魂奇遇记》？我觉得《灵魂奇遇记》咧好啱你睇嘅吓，你都睇你明白我嘅嗰个嚟嘅，嗰、那个陈嘅旅侠讲八十年代。而呢、這、一個靈魂奇遇記咧，佢雖然講今時今日，但係佢成個嘅戲啊，嗰個氣氛咧，即係講嗰個紐約嘅氣氛咧，你睇到佢明顯咧係將嗰個珠光寶氣嘅嗰個時期擺咗喺今時今日。 Breakfast at Tiffany's。 如果你咧就捉到依樣嘢嘅，我諗聽眾朋友咧一捉到依樣嘢嘅時候，你就知道嗰只貓就係嗰只 The Cat， 即係等於。The band， 一對 cat， 咁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好有心機。依、這個叫我覺得，你睇到電影咧，就好多新世代咧，學院派咧，尤其是係佢會有好多依啲信息咧，就擺咗出嚟喺度嘅。咁我覺得即係而家時都啊，你睇佢係想接翻啲傳統嘅電影，但係我就都一睇嗰時咧，就而家突然之間你話，而家去到呢個時刻，尤其是有個疫症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反而系好想知道，喂，你有乜嘢你自己嘅嘢？你讲你自己啲嘢出嚟啦。你接呢样嘢，其实大家都觉得啊，你有个用心好好、啊。但你讲你自己嘅世界 呢、這个问题咧，就牵涉到而家我要讲呢部戏啦、啊。就系、是《拆弹专家二》。 嗯 哼，系。咁即系大家都睇到啦，个票房相当之理想啦。 系。 咁你理想亦都即系、就是、有另外一个标准，就系以刘德华呢个卡士。佢係咪話佢去到佢想要嗰個水平咧？咁樣咁咪好多嘢限制啊！譬如話個疫情嘅問題啦，嚇、嗯、有其他方面啦。因為譬如有啲人話：，而家劉德華我唔睇噶啦咁樣。咁但係個事實證明俾你聽就係、是，佢仍然都係攞到嗰、那個，即係而家呢個階段係喺香港嘅票房第一嘅。咁而事實上，《拆彈專家二》咧，亦都喺中國嗰個票房咧係相當之理想嘅，十幾億。咁問題就嚟啦，頭先幾度睇，你有嘢想講？咁我哋就要問啦。拆彈專家而喺一個合拍片嘅框架入邊，有冇嘢想講咧？咁佢嗱，你雖然你未睇咯，我唔知點解你睇添啦。 我都話要過咗，過咗呢個元宵咧，咁我會去睇嘅。 咁我冇劇透嘅，不如食嘅劇透亦都冇乜所謂啦。咁大家知道大橋係咩？嗱，佢入邊咧開頭有句對白嘅，佢大家都明嘅嘢就唔使講啦。 嗯哼， 即係大家都知嘅嘢就唔使講到咁白啦。咁所以即係我就拿住呢句説話去理解成套電影咯。咁呢套電影我覺得好簡單，佢想講嘅嘢就係攬炒。嗱、即係佢第一段咧就好得意嘅，就係講下飛機佢跟住落咗落嚟，即係衝咗落嚟個機場嗰度，咁又爆咗，因為入邊有核彈啦。咁成個香港就瓜柴啦，即係六層啦咁樣。咁跟住話俾你聽，其實就唔係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處理方法其實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個編劇同阿導演有嘢想講嘅，佢就講咗出嚟啦。咁咧問題講得好唔好就另外一回事啦。因為即係譬如睇到戲咧，其實我就唔係好滿意嘅。我睇嗰陣時都 OK 嘅，即係咁。但係成日諗翻就係、是，咦，都好多范博位喎，好多嘢搞得唔清楚喎，係嘛？甚至有啲嘢亂弄喎，個選角方面有啲質疑喎。咁但係如果你問一樣嘢，就係喺一個合拍片嘅框架入面，譬如個劇本要審查嘅，審查之前係唔改得嘅。咁以劉德華一個咁嘅，即係喺中國市場咁吃得開嘅，加埋一個半，即係曾經我時都係一個半翼導演嚟嘅，邱禮圖。 邱禮圖佢而家都仲係半翼， 係啊，都半翼導演嚟嘅。咁你點處理呢個題材咧？咁結果其實佢哋就好巧妙地就係、是，佢哋都應該講到佢哋想講嘅嘢喎。 係 啊，咁呢個就即係我諗，始終係難得咯。 嗯